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卖艺女弹起了古曲《凤求凰》，琵琶弹时，秦时月、梅若云与陶阳子都放下了筷子，认真地听着乐曲。只有胡桃一边听一边吃，一边看着旁边一个个人的神情。弹到半阙过门的时候，秦时月摆手让少女停了下来，并伸手要过琵琶，仔细地看了一下材质，点了点头，放在了矮桌边。见少女停下了，胡桃就说：这位姐姐弹得很溜的，怎么停了？秦时月望着梅若云说：我平时是不喜欢吃饭的时候听伴曲的，觉得饮食也是一种文化，吃食品美味，怕亵渎了乐韵。今日不同，很想听梅小姐演奏一曲琵琶，只是这种场合提出来实在是冒昧。梅若云看看陶阳子，又看看秦时月，随后拿起琵琶轻拂一下，弦上发着一串清脆的琴音，音韵中仿佛洗过一般清爽。梅若云弹了起来，第一曲是欢快的，曲调清清亮亮，第二曲抒情，曲调悠悠长长。席上的人低着头，似乎屏息而听。胡桃也放下了筷子，只是依然不住移头看着每个人的表情。最后收拨一指，与着长长的回声，众人这时才缓过神来。胡桃知道梅若云弹得好，不由拍一下依然低着头的老男人说：哎，我梅姐弹得怎么样？老男人恭恭敬敬地说：与小姐的乐声一比，小女的琵琶就像老瓜乱叫了。胡桃摇头神气地说着：嘿，你也别钻裤裆了，我听起来嘛，一个是热闹，一个是清爽。陶阳子也知道老男人自谦，只是那话听着让人高兴，便抓了一把钱给他，足有好几角。老男人千恩万谢地走了。秦时月对梅若云说：你后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柔指捻指难，我听琵琶王后弹过，她弹得清而迷远。她对我说过，这首曲难度大，合着箫音最好，而你弹来是清而淡雅，多少有点忧伤，不知我听得可对？梅若云低头说： 女子弱智，谈来总觉得气力不足。外行听热闹，内行听门道，听他们谈琴论韵，陶阳子觉得自己的文化不够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秦时月吟了一句：将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古月轮。梅若云也应了一句：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。没有接下去吟，以眼去看陶阳子，陶阳子只觉得诗韵有着无穷的妙处。胡桃耐不住被边缘化，插嘴说：猴子捞了江中月，命里只有一会儿会儿。说的是算命书中的杂话，让人哭笑不得。他还自鸣得意地挤着眼。秦时月放声笑了，胡桃也跟着笑，都说吃好了。胡桃拍拍肚子说：嘴里饱了，这里好像还没饱。陶阳子让侍女拿账单来付了账。胡桃说：我还没吃饱，叫这么多大洋。哎呀，看起来这个店和我们算命的路数差不多，比我们的吃口要大得多。秦时月也去看南方歌舞，出红居楼时，他靠近陶阳子低低说了一句：小兄弟就别带去了，去了不合适。走到门外，梅若云暂停了，说他要回去了，他和家里说好了，只出来吃一顿饭的。陶阳子就让胡桃送一下梅若云。梅若云朝陶阳子看了看，眼光如水，他又朝秦时月看了看，眼色朦胧。胡桃走到梅若云身边，一路高高兴兴地说着什么。看他们走远，秦时月扬了扬手，转身向前，领陶阳子往剧场去。剧场离红居楼不远。他们入场时，歌舞已经开始了。他们就在后面找了座位坐下来。南方最早受西方影响，歌舞也模仿着外国唱法和舞姿。陶阳子看了一会儿，觉得那歌舞太热闹了，便向身边的秦时月告辞要走。秦时月也兴趣不大，就站起身和陶阳子一起出了剧场。秦时月招手叫了一辆马车，临上车时对陶阳子说了一句：你还住在那个地方吗？那里不适合你的身份，瑞总府知道了又会多话。陶阳子点头应着，秦时月上车走了。从人众济济的戏院出来，陶阳子并不急于回到那单身的家，他独自在南城夜晚的街道上信步走着。眼前的坡路旁有一片冬青和雪松，陶阳子感觉气息清新。南城城中有水，有山，有林，自古就是帝王争夺的风水宝地。来南城也有几年了，陶阳子第一次感觉夜晚的南城是这么美。沿着长街一直往前走，几乎穿过了半座城，眼见两边灯火熄了，陶阳子拐进巷子，走到了任丘住的小院。陶阳子心情愉快地走进院里，秦时月让他邀朋友 共进晚宴，他没有想到任丘，在他的感觉中，任丘不是他的朋友，应该算是亲人。任丘的所在让陶阳子觉得温馨，虽然有时也觉得烦恼，不管温馨还是烦恼，总有一种家的感觉。他想到秦时月让他搬出女老板的楼，他硬是硬了，但还是有点不愿意搬出来。那女老板声音中的调调，还有杂巷里的叫声、嚷声、唱声与叫卖声，都有着熟悉了的亲近感。假如一定要他搬出来，并且能够搬到自己愿意搬去的地方，那么搬到任丘这里来，他会完全习惯与心安的。这一刻，他就想与任丘在一起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推门进屋，陶阳子很想对任丘说的就是，我也进了瑞宗府，也是瑞宗府的骑士了。他内心里也有着一种常人的虚荣感，对其他人他可能不表现出来，只有对任丘，他可以坦诚地显露，可以把一切对他诉说。陶阳子一眼看到坐在屋中的任丘，任丘的眼光对着的却是另一个人，一个男人，不用细看陶阳子也清楚是天琴。方天琴正说着话，正说到高兴处，方天琴的口齿有点不清楚，还带着一点乡下口音，是那种乡下口音夹杂着南城调。方天琴到哪一城便努力地学那一处的口音，他适应社会的能力很强，但他那点乡下口音改不进，还是夹在其间。两个人都移过眼光看陶阳子，这一刻陶阳子本来那回家的感觉好像变成了突然闯进了人家的家。方天琴很自在地躺在那张任师傅的竹堂椅上，还高高地架着二郎腿。方天琴说，你也来了。方天琴口音中的你有着特殊的意蕴，特别地显着乡下口音。任丘也跟着说，是啊，这么晚了。陶阳子立刻想到，他本来是来告诉任丘他进瑞总府的事儿，想让任丘为他高兴，但现在看来天琴已经告诉了他，他来晚了。就像下棋一样，他酝酿了好久的一步棋，对手抢先落了子。任丘站起来，把身下的凳子踢给了他，他自己坐到了床边，陶阳子坐下来。三个原来从一个乡镇出来的年轻男女就这么坐着互相看着。方天琴这时开口说，我说你啊，也该换换你身上的这套衣服，今天你穿这套衣服站在瑞总府里，哎，让人看了都发笑。陶阳子还是原来的一身旧衣服，虽然洗得干净，但几处常磨的地方有点起毛发白。他 陶阳子很想说，人又何必太在意一身衣服呢？我觉得这身衣服穿得合适就行。旁边任秋说，是啊，佛是金装，人是衣装嘛。陶阳子本来对衣装不怎么感兴趣，总觉得衣服只是御寒蔽体的，但是任秋也赞同着天琴的话，陶阳子心里就想着自己是该去买一套衣服。见陶阳子没有说话，方天琴又接着说，哎，再说都传你今天请客，与朋友一起庆贺你进瑞宗府，听说你请了好多个人，我嘛，哎，以前一直与你下棋，算是棋友，任秋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总该把我们请上吧。陶阳子很想说，我没把任秋当朋友，这不是来了吗，是想单请他一下，可陶阳子没说出来，只是觉得一时说不出口。旁边任秋便说，是啊，请别人也不请我，哎，听说是洋餐，我还没有吃过。任秋没有提及瑞宗府，只是跟着方天琴的话说。陶阳子越发觉得自己在天琴面前是完败了，所有的好起点都是他先走了，于是说了一句，天琴，我们真的好久没有下棋了，你曾应过的，什么时候好好对上一盘。陶阳子话语中带着了一点挑战的口吻，这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你刚进瑞宗府就想着要斩我了？任秋扭过脸去，陶阳子见识多了，心里也明白任秋很不想听他们一见面就谈棋，可今天天琴每句话都挤兑着他，让他忍不住要脱口而说。陶阳子注意到任秋的脸色，叫了他一声，任秋说，你们俩都在瑞宗府下棋，在那里还没下够，谈棋也没有谈够啊。天琴朝任秋笑笑，那意思是他先说到棋的，不是我说的。陶阳子觉得在任秋面前自己对天琴就更没有说话的胜机了，再说什么都似乎不对，自己总不如天琴表现出来的那点与任秋的默契。陶阳子穿着一身新长衫从巷子里走出来，女老板与巷里的人都朝他看，他有一点别扭，走出巷子没有了熟人的眼光，他心里才放松下来。在那些熟人眼里，陶阳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其实改变他形象的还有他的头发，他去理发店理了一次发，是那种门口有红白蓝转花筒灯的专门的理发店，这两项花费相当于他在戏院时半年以上的工资，他并没在意，他现在有钱了，他用不了那些钱。头发顶在头上，陶阳子看不到，陶阳子时时感觉到的便是他的这身新的白竹布长衫，过去在小镇的时候偶尔做了新衣服，还会在易破的地方缝上两块旧布，穿上新衣服总怕弄脏了，坐哪里都不自在。陶阳子想到，也许该给自己换一个地方住了，